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威武雄壮震撼的阅兵仪式昨天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来重点关心哈，到底阅兵结束之后各个层面的反应，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外交都是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发酵。那昨天的这个阅兵仪式结束之后呢，先别说结束之后吧，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刚从每个人自己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可能都会感觉到浓浓的一股自豪之情，对吧？ 对， 不管是在微信圈，在微博看到很多的网友身边的朋友都自发的把这个头像换成了国旗色，所以呢，这个如果从效果上来说，应该是在国内激发大家这样一种爱国情感，应该是很好的达到了这个效果。今天呢，我们想重点谈一谈在这次阅兵过程之中，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应和之后，那现在包括我们这次主题当中尤其要关注的是这个日本的反应，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这次阅兵仪式。那我们也知道这次阅兵呢，从筹备之初，大家的这个题内之意哈，恐怕不仅仅是希望仅仅是激发大家国内的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感，我们更加希望表达出中国的一种善意。从习近平主席昨天在这次讲话当中也是提到我们要裁军30万，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释出善意的这样一个表现， 对， 表达出我们永远不称霸，不管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地步，也是表达出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因为我们是从战争当中走过来的。但是这样一方善意现在国际社会有没有领情，恐怕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这样一个重点。那说到哈，这次阅兵当中的一些亮点，那么在事前大家应该最为关心的一个就是这些元首是以什么样的表现和形象亮相。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内的我们这些所谓退下来的领导人，他们会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这个顺序来出场。那再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讲话，是吧，他会重点去谈及什么样的内容，恐怕接下来才是这些方阵和我们有什么样的新式武器亮相。 对，反正我昨天有问到一个朋友，他是在现场看的，他说他们是分区去的，所以他们那个区域凌晨就已经到场了，然后所以其实从凌晨一直等到这个结束，中间差不多有10个小时左右，后来他们又回家去休息，但是他们看完之后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的激动和自豪，然后包括他说有很多镜头大家平常看不到的在电视上， 比如说呢 现场有很多少先队员和那个小朋友，然后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他就说这个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这个国人的认同感，包括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从苦难的这个时代过去的，当他们看到那些老兵致敬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激动，然后都落泪了， 是， 所以他就说虽然说这个阅兵吧，你可能觉得平常他跟大家离得挺远的，但是真正到这个阅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的这个民族是空前的团结的，就是很多我们原有的成见都被放下来了，然后大家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华民族。 当然如果从这种所谓的美学的这个角度，他们有人就专门分析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权力美学，或者一种集体的仪式感，就是非常容易引起大家的这种情感上面的共鸣和这种自豪感。 所以你就看这个视角可能跟这些外媒他们关注的，或者说很多这个政治的分析家们他们关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对。 那如果说这个阅兵它也是一面镜子的话哈，它也能够看到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自己，能够看到别人到底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那其实说回到这次阅兵的这样一个初衷，那有人会觉得首要的意义当然是为了铭记历史，纪念战争，反思战争到底给人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伤害。昨天习主席的这个讲话里也谈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这些讲话他过去是很少谈及这么一个措辞的，也是希望能够放到一个普世价值的框架里面去理解我们这次活动。那除此之外呢， 恐怕也非常能够直接看到的就是我们秀所谓的肌肉，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那这个国力呢，不仅仅是我们现场展示的百分之百都是国产的这个武器，80%以上都是第一次亮相，那还包括整个的这个组织，其实都是我们综合国力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到底哈，我们这样的一种初衷，有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那国内的这声音，除了是我们这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大家在画面之外不太容易看得到或者想得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很多位政治、外交、军事和传媒方面的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梳理。那首先呢，我们是想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去看。那昨天呢，其实在朋友圈里面大家早就议论开了，说哎，你看这次比如说江泽民同志会不会出现啊，胡锦涛同志会不会出现啊，他们会尾随谁的后面啊，他们怎么样站位，他们会不会交谈啊，这些其实虽然说画面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外界的这种发挥和想象和解读的空间却是非常之大。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听到的是张立凡先生的分析，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那他要跟我们首先讲一讲为什么习主席，那现在呢会9月3号已经是他任内的第一次的阅兵。那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的任内还会再有一次阅兵，是吧？所以现在共和国历史上已经是有了15次的阅兵。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进行阅兵？那他的这个阅兵的次数应该是要比过去几任领导人的次数或许会更加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先来听张老师的分析。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当务之急啊，就是一定要尽快的树立现任的这个军委主席作为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威的军事统帅的地位。那么这一点呢，就不可能就按以往这种整五整十的惯例再去等到什么2019年，我觉得那个等到2019年那就太晚了，必须要在近期啊找这么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正好就是抗战胜利70周年，所以你看以前抗战胜利70周年也有活动，但是没有阅兵，这次呢就把阅兵挪到了这个时候。那这个呢也从阅兵这个副总指挥王殿中将不是在人民日报也撰文，那么他也这个其实也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检阅的就是一个表忠诚嘛，表明这个解放军三军将士对党中央对这个习主席的忠诚和这个无比的忠诚和这个坚决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是至少从这个仪式化的动作来看，这个效果是已经展现出来了。而且呢还有两位前中委军委主席为此背书。这个起码我们现在应该明白现在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呢，这个最高的军事统帅那不是前任或者前前任，而是现任的这个军委主席。这一点就是已经很强调了这一点。而且这个不仅是全军全党全国人民也都明白了。 好，这个呢主要是说到可能还是从一种立威的这么一个角度。 对， 那昨天也是看到三代的军委主席是同台亮相，所以呢坊间尽管之前有很多这种传闻啊捕风捉影的这个说法，但是恐怕他这么三个人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应该也是可以打破某一些的传闻。 对，包括我们也看到习主席和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他们也有一个亲切的交谈，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谈的什么但是这个交谈好像是不是也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张老师分析。 我看这个互相好像聊天的还不止这几位，好像都有聊天，所以我觉得聊天并不等于就是这个相互之间完全一致，我觉得这个谈不上。只不过呢这个 因为毕竟就是各自可能代表不同的派系和相关的利益，所以实际上还是为自己的派系和利益在站台，表明他们的存在。 嗯、 那么这种露面在就是此前，比如有人这个质疑，像中央党校的题字石为什么会挪开啊等等这些问题之后啊，或者是这个江泽民会不会出席这个本次阅兵啊等等，此前都有各种猜测。我想这个现在的露面也就是对这些猜测的一个回应嘛。 好，这当然呢是张老师他自己的一种观察和解读的方法。那看到舆论上不仅是在国内还是在一些海外的媒体，大家恐怕昨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呢就在于裁军。 对，这个真的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所以这个马上就变成了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个舆论焦点。 嗯，好，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宣布裁军？张老师也有话要说。 这次习主席在讲话里他提到说裁军30万，这个跟军队的这些反腐和整顿工作有没有关系呢？ 嗯，可以引发这样的联想啊。 嗯， 就是说当然这个有正面的理由，比如说这个中国维护和平的这个愿望，这个习主席已经谈到了。 嗯， 那么但是呢也有这个就是我觉得从军队的现代化的角度来讲，确实不需要像以往那样的搞人海战术了。 嗯， 现在就是高科技的这个军事装备啊，这个已经向大家都在展示。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对这个可能需要的不是数量上的这个军队，而是质量上的军队。那么这个裁军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当然我看这个国防部和军方也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未来可能非战斗人员会要这个裁减。 嗯 啊，这个那可能我现在比较关心的，他据说有的专家是讲说医院，军队的医院今后可能这个就是不用现役军人了。 嗯 啊，都是这个，那么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花拳绣腿的什么唱歌将军们，这些文艺兵们他们的去向如何，这个现在咱们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反腐败，针对反腐败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现在已经拿下了两位前军委副主席，那而且我想也会继续的在军中换血，因为毕竟这个前两任的军委主席，特别是前任，那这个他那个时代留下的这些将领们，现在也有不少还继续在位。 嗯， 那么是不是这个从忠诚度的角度来讲，我想可能这次我们也看有很多的少将出现在这个方队中。今后可能比如提拔一些少壮军官呢、这个逐步的换血呀，我想这个包括这个盛传的对军队的改革，比如什么这个军区变战区啊等等等等这些， 嗯， 我想可能从军事结构的这个调整，指挥系统的调整，然后减少比如机关人员等等等等这些，我想可能都会进行。 嗯， 所以呢这个换血可能就以在这个裁军的名义下就会进行。 好，如果我说回本身裁军这个动作呢，其实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意外，因为从80年代开始，中国就多次主动的裁军，先后裁了100万人、50万人和20万人。中国军队呢，现在的总兵力呢是230万。 对。 那根据这个18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呢， 决定再裁军30万，使得军队的总员额减到200万。这个其实也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应该也符合现在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刚才张老师也讲到，恐怕已经不是在打人海战术的这么一个年代了。精简的这些人员恐怕呢，主要是以这些后勤为主，这些老旧的这个装备的一些人员。那也有一些人士分析啊，说其实这些裁掉的人员，有的可能是转到去做武警，这个武警呢，有可能是主要是负责新疆地区的这个维稳。但如果是正规军需要的话，他们又可以随时再转过来，这个是海外的一些消息。那当然了，可能大家这次考察的是说，在这次阅兵仪式上讲话当中正式做出这样的宣布，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有人觉得是非常的高明，因为在外交上他一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善这样的外交气氛。因为本身阅兵式我们秀出自己的这些武器，恐怕这个震慑力太过，那如果是主动的宣布会裁军，可能可以冲淡一些外界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担忧。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我也请教了军事专家赵楚，他也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宣布裁军既有内部需求也有外部需求，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宣布裁军30万这样一个应该说比较影响大的一个消息，我个人的分析应该是处于主要是两个原因吧，内外两重原因。那从外部原因来讲，我们知道在最近的20年当中，随着中国的总体国力成长和这种总体力量逐渐转化为国防军事的一种武力，包括强大的对军事发展这种强大的财政支持，那在美日也好，在整个外部世界，甚至在中国的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中国下一步的走向会不会走向像前苏联这样比较穷兵黩武，是吧，比较军事优先的这样一个发展路线，是有很深切的担忧。当然这些担忧里边呢，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立场啊，比如说所谓比较极端的这种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这些提倡者，是吧。那么这样一个裁军的消息，很显然呢，我认为表明中国的决策者希望缓和这方面的担忧，希望对这个关切呢做出一个回应啊。因为毕竟无论是中国与美日这样的主要大国也好，西方大国也好，还是和周边的这些相邻的国家也好，在经济利益包括人员交往这些方面，在外交上都有很多难以割舍的，可以说越来越加深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在这个意义上讲，去缓和外界对中国军事发展的担忧和关切，这个恐怕是决策者在外交上也要优先考虑的原因。同时呢，我们从内部来看呢，目前的中国军队呢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型，从机械型的机械化的一支军队向这个用联合作战的信息化的这样一个军队转型的一个时期。当然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所谓新军事革命也是方兴未艾，那中国很显然从我们展出的装备，包括最近几年来国内的这个军事政策，官方的文献和军方学者的文章看，中国也很有意在这方面来加速步伐，加大投入，来把这个比较传统型的军队来逐渐转型向一支比较具有现代化信息化时代效能的，是吧，具有这地区和全球威力的这样一个军队在转型。所以这样一个裁军的消息，我认为和这种大的趋势从内部讲是非常有关的，就是它表明中国的军事发展政策，建军的政策，在未来的一些年份当中，我们看到它会走向一个内部结构调整，是吧，这个整个力量转型这样一个方向。 好，这个也是一种看法。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逻辑上和现实上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难理解哈。 对。 但是现在比较难理解的就是国际社会的反应。我们明明一直在强调我们不称霸，我们珍爱和平，我们要铭记历史，我们要跟全世界的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民一起去纪念过去的这个伤痛，要防止这样的伤害再次重演。可是似乎到现在为止，国际社会并没有那么的买账。 对， 如果你从这个日本的现在的反应，从官方到媒体再到民间，从这些美国英国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当中的反应，其实确实是似乎看到负面的评价比较多，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担心大过于我们对和平的向往。 对，我们也不得不想起在这个10年的时候，俄罗斯他们举行的这个65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当时有很多国家包括像欧美国家的元首，甚至是当时俄罗斯的苏联的 主要敌人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嗯、 都出席了。但是反观我们这次不光是这个西方国家没有来，日本本来说要来，结果现在也没有来，到底这个背后的一些因素是什么？是不是像西方说的我们一直在宣扬民族情绪？其实我们也都有这个疑问、 嗯、好，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等会回来呢会有过去在美国待过很多年的一位，现在在微博上比较知名的一位意见领袖的分享，也有在美国留学和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跟我们带来他们在地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三体化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体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其实呢，这次参加阅兵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我们在阅兵之前就已经拿到了一份名单，对吧、嗯、大家应该不会意外，最后现身的是这一波人。但是现在关键是在看呢，他们现身之后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两个人物，一个呢是这个苏丹总统巴希尔。这个巴希尔呢，在咱们国家领导人的口中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呢在西方人士看来，这个呢是被国际刑事法院在指控的一位受到种族灭绝罪指控的这么一位领导人。 对， 还有包括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他呢是带了他的 儿子 一块来的。他呢其实在欧洲的名声也非常之糟糕，这应该是欧洲最后一位或者唯一一位独裁者。 对，他的儿子也被称作小王子嘛，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中国请到的这些朋友，本来中国是想做一场国际性的阅兵、 嗯、 是似乎是想彰显，哎，中国的这个国际朋友很多，国际力量很好，我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但是反而到场的这些人，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除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剩下都是上合组织的人，包括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他也说了是因为每场活动他都出席，他没有理由不参加中国的这场、 嗯、 但是反而让大家会觉得，哎，中国好像、本来是想显示国际友好的，但是是不是有点被孤立的意思。 嗯，好，那为什么说这个有这么一些怀疑或者想法哈，我们来听听这位嘉宾的评论。他呢叫做任毅啊，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毕业生，那过去呢也在费正清中心当过这个访问学者、 嗯、 在微博上呢叫做兔主席，也算是一位意见领袖了。我们来听听看哈，他怎么评价这次阅兵的国际效果。 咱们看这次活动，如果要比的话呢，最近2015年的时候，其实今年4月份的时候，莫斯科也想组织一个这个活动，但是呢，由于这个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事件，使得俄国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其实对俄罗斯是一个抵制状态。所以2015年这次的这个阅兵呢，欧洲胜利阅兵呢，俄罗斯这边肯定是成功的，但是呢，几年前2010年曾经举行过一次，这个莫斯科的胜利阅兵，那一次来看的话呢，是第一次这个俄国把很多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这些以前的盟友邀请进来参加。这次其实活动是非常成功的，当时是这个英国美国法国都派了这个部队参加啊，然后呢而且就所以同盟国呢派部队去参与检阅，就是说明对他历史上的这个合作和同盟地位的认可。 嗯， 所以呢摒弃了目前地缘政治上的这些矛盾跟冲突。同时呢当时呢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参加了，他是被战败国他也参加了，这说明了这个某种意义上这个是对当时历史上的也是一个和解啊，它是前瞻性的，它不是说要强调历史的这个苦难和当时的抗争，它还是要说明是一个和解的，这是一个往向前看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定位。所以这次2010年这次活动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后来呢国际形势发生一些变化，俄国的跟其他国家关系又非常的变得又变坏了啊，所以呢目前来看肯定是我理解国家中国政府肯定是希望这次阅兵至少能达到这个2010年那次莫斯科阅兵的这个水平，啊，因为这次也是中国第一次的这么大型的把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部队引进来参与进来。那么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呢来看呢，仅是从我们看参加这些国家来看呢，应该是说是没有达到这个咱们这边主办方的这个希望嘛。其实肯定早期是我们也向各个国家发出了邀请， 实际上来看呢，这个最后来看呢，只有普京参加了，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几个周边几个国家，包括韩国，还有几个这个前苏联的几个国家来柬埔寨派出了首脑一级的这个人团，其他几个国家呢，主要是一些特使一级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观察员啊，或者是这个，所以呢，规格是不够高的啊，所以呢，目前来说呢，肯定是那个从主办方来说呢，应该是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这方面是来说应该是比较遗憾的。同时呢，可以有一个插曲，就是说确实也是受到这个最近这个俄国跟这个西方关系这个恶化的影响，我们被牵连了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所以呢，当俄国出现的时候，可能西方国家也不愿意跟他们出现，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不是所有原因。所有原因还是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崛起，中国这个军演这些形势，肯定西方国家还是有一些不安。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接一个的，后来就是包括日本的最后也选择没有参加，其实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抵制了我们的演变。同时，我们看到西方主流媒体上对我们的这个描绘呢。还是相对是比较负面的，我感觉哈，当然也有认可的，但是还是一个相对负面一些的这个诠释啊。但是呢，中国来说，从重要度来讲呢，我不想肯定他是希望这个在国内政治角度来说呢，希望表示一个稳定的一个强大的是吧？他肯定有爱国的基调，真心诚意，他是要确实要坚定抗战的。但同时也是希望向这个国际社会两方面，第一方面表达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第二呢。我相信那个他们也是希望传递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个这种信号和正能量，或者是某种软实力，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去传递出去的。但是来说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这个首先从西方参与来说呢，肯定是没有达到这一级的效果。同时来说呢，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觉得这是从这个阅兵里面他一些讲话基调感觉呢，就是跟西方的一些理解认识可能还是有些差异和隔阂。昨天其实那个日本政府就发出声明，就是说那个中国不要光停留在70年前的抗战，你还在往前看，所以甚至说是对我们的这个讲话表示遗憾。这个反应，我想那个中国的这个人一般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一个这个负面的反馈。其实从西方的国家和他们来看呢，我想这是就会比较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反馈，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传达一个正面力量，而外面会看我们是。看我们是在还在那个强调我们的这个抗战的苦难，他觉得我们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一种这种宣传和一种这种基调。 好，其实对这个话题呢，兔主席任毅他在微博上写了很比较详细的一段吧，几个点，主要还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话语体系就是跟西方这种民主国家应该还是有些隔阂，就是咱们的这套话语体系，尽管说我们正在和平，可是在他们看来还是在强调苦难，在强调抗战，就是好像宣扬一种战胜国的这么一个姿态。 对， 要强调复兴，它基本上还是民族主义的基调，就是这是一种暗藏的感情。那么如果从国内政治需要的角度呢，是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这也是我们成长教育的一部分。 对， 但是外国人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是军事化和野心的展示，他就会给予一个负面的诠释。所以呢，说要同时满足中国和说服外国几乎是不可能。然后呢，他讲到的这个日本的反应，那我们想具体来听听哈，在日本的一位朋友，他呢是观察了这几天日本的媒体的报道，也看到了日本网友的一些评论，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总结的。那这一位朋友呢，我们昨天也连线过，他叫尹月，是东京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他修读的专业是社会心理，我们来听一下。 日本的媒体它其实是分好几个立场，这个像朝日新闻，它基本上是一个偏左的一个媒体，所以它对中国基本上表示一个比较亲近的态度。比如说像昨天傍晚这个朝日新闻的一个头版，它其实就是说强调了这个这回习近平，在阅兵当中的一个重视和平的这么一个基调的一个演讲。然后呢，他们对阅兵的这个介绍呢，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然后比较写实的一个阐述。但是呢，像比如说这个立场比较偏右的这个读卖新闻还有产经新闻呢，基本上给的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像今天我看到这个读卖新闻的头版，其实今天它是读卖新闻用了这个大将近3版的一个比较大的篇幅对这个阅兵进行了一个介绍。然后它头版的这个大标题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在这个加强它的军备，通过裁军啊裁减一定的这个军力，其实是 或者升级它的装备，这个举动就是会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和平稳定，造成一个更大的威胁。然后呢，这个读卖新闻它还这个强调，就是说对这个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啊表示不满啊，然后对这个韩国这个总统朴槿惠的出席也觉得有一些意见。然后呢，他会认为这个整个阅兵行为就是其实是对内的是一个比较起到一个维稳的一个作用，是对外呢，其实他虽然说的是一个要和平，要不要把中国受到了这个苦难再强加到别的国家身上，但其实他其实引发了周边国家其实更大的不满还有这个不安。然后呢，就是而且我觉得读卖新闻他又一次就强调了这个日美同盟之间这其实一个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呢，他还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比如说阅兵对这个北京市民的生活的影响啊，然后这个环境污染啊，就虽然就是北京环境污染很严重，但是因为这个连日的控制啊，或者降雨的影响，使这个阅兵当天这个晴空万里，这个是媒体方面的一个介绍。然后，你如果从这个网友这个评价来看呢，就我是看了一些，比如说雅虎。新闻上的雅虎新闻下面的一些评论，还有日本的视频网站跟 Gonigo 上面的一些这个弹幕的评论，就虽然我看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吧，肯定不能就是说以偏概全了，但是就我看到这部分来说是没有正面的评价。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呢和这个日本媒体它是有很大一部分有重合的地方，主要也是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说还是像跟刚才媒体报道一样，就是说觉得中国这回也是宣示武力，一个秀肌肉的一个行为，而且这回因为是打着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么一个名义，所以就是说日本人会觉得是有点针对自己的感觉，日本就像一个矛头一样被中国指着，其实是更大的不安和不满啊。另外就是说因为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嘛，他肯定对你说一个中国怎么说也是个非民主国家，那么就其实他对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呢，他会觉得总是就是疑虑重重嘛，他会觉得你中国国内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环境污染啊，日本这边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环境污染啊，还有包括这个经济增速放缓啊，还有比如说天津爆炸事件这个很不好的影响。他会觉得你国内都有很多问题，然后你还这个穷兵怎么说呢，不能说穷兵黩武吧，但是还是花了很多这个精力啊或者金钱啊在这么一个阅兵上面，会觉得有点不妥啦。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日本网友就跟今天读卖新闻他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抗日战争到底是谁在战斗，那么他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是国民党军队在战斗，然后这个共产党这个军队其实他起的作用不是很大。然后这个是媒体的态度，然后你作为这个日本网友来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日本是首先是被美国打败的吧，就是说在太平洋战争还有这个上面的这个失败，然后之后的原子弹才造成了日本最后的这个整个的崩溃，就是和这个中国的怎么说抗战关系不是很大，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美国打败了，不是被中国打败的。那么就会觉得这回的阅兵你规模越是大越是隆重，越会觉得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然后也是就像中国网友在这个微博上对日本也是冷嘲热讽一样，我觉得日本网友也是同样的一个就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还有一个态度。 好，当然了，这个网友或者普通人的这个看法应该是跟媒体的报道和他们的立场的宣扬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我还是接着这个仁义他的一个观察，因为他接触很多所谓日本精英的朋友， 对， 他们就觉得其实日本是有反战的这么一个意识的，有反战的这么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者主流的一种意见吧，就是他，你不管是从他们的文艺作品来说，还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他们拍的那个红十字嘛？ 对， 日本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反战主义，它的特征呢是强调人道主义，淡化民族色彩。但是实际上呢，大部分亚洲国家没有像日本这样的反战主义，大部分的国家对战争的话语是建立在民族战争体系上的，看到日本反战题材就会认为是反省不够。 就是经常会从日本平民受害者角度说，不会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说，甚至认为这种反战主义呢是反省不深刻的表现，甚至是某种阴谋。他呢，就他接触过的这些日本一些左翼的精英，他们真的是也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日本的反战主义和和平主义被大家很不那么容易被大家这个理解，他们反倒觉得这可能是日本的这个软力量。他们说的时候，仁义讲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怎么说并没有藏着某种民族主义的阴谋或者恶意。所以说恐怕大家的这种出发点和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 确实不太能够听得懂或者想得通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对，其实如果说抛开二战的这段历史，日本到底对这个战争的侵略史他有没有承认有没有道歉这个说法，在国际社会上其实日本是被认为在亚洲最值得尊敬的国家，反而是在中国，虽然我们说现在经济发达了，但是中国很多时候反而有强烈的民族主义透露出来，似乎中国才是亚洲的好战分子，很多国际社会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当然可能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误解、啊、 对， 可是根源我们要去深究到底为什么会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就是中国对于日本的期待到底是什么，那日本对中国现在的期待又是什么。或许这个菅义伟日本的这官房长官他说的一些话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抱着惨痛的历史不放，就是最主要的是要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和国际社会一起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它其实并不冲突的，就是我们铭记历史和面向未来，它并不是说非得是二选其一这么一个课题，但现在可能我们把我们的重心是过于放在了历史这一段，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面向未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显得没有那么的关注，我想这可能是造成大家有这样一个误解的这么一个原因。那我们接着看看另外一方，既然美国、刚才隐约讲到日本的媒体有些媒体就是一贯的强调日美同盟的这么样一个角色，那我们也非常想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些主流媒体又是怎么样看待这次阅兵的。那接下来这段连线呢是来自朱明奇的连线，他13电话新闻的第一代主持人，现在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外交读研究生，来听听看他的观察。 美国这边媒体的反应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这个中国的裁军这个问题上面。我昨天看到反应最快的是在阅兵结束之后，大概我印象是10分钟左右，这个纽约时报就出了他的 breaking news， 就是他的突发新闻，以邮件的形式发给他所有的订户。然后这个突发新闻关注的标题是中国宣布裁军30万。这个也是紧跟昨天习近平在这个纪念抗战胜利整个阅兵仪式开始之前的这个讲话上提出的这么一个可能说外界基本上没有预料到的这么一个算是突发消息吧。所以说这也是我看了一眼今天包括 CNN 以及美国其他的主要媒体大部分都是关注的这个中国裁军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根据解放军在阅兵仪式上展示的武器装备，然后结合一些图片来这个分析中国现在军力的状况。这也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因为相对来说中国的军力包括军费开支、装备状况、人员以及指挥系统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事物，所以说每年这个西方媒体都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关注这样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阅兵也是一个机会，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媒体都做了比如说图表啊或者说动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来试图借助已有的这个信息来分析中国的军力。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是在阅兵之前这个财经类的媒体 Bloomberg 彭博在阅兵开始前一天出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稿子，说是全世界的这个市场投资者或者说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要阅兵了，阅兵要放假呢，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就要消停，说是113个小时啊，算得很精确，也是结合了前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包括整个金融和这个财经领域的这么一个动荡的情况，很多投资者说哎呀这个中国现在阅兵了终于可以消停两天，那么很多人也可以 如果关注持续关注中国市场的话，这两天恐怕是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新闻来关注。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条，就是财经方面关注的消息。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确实哈，他讲到的最后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我今天也浏览了一下，就说，虽然这个阅兵搞得很盛大，大家都非常的热烈的在关注，但其实呢，别忘了他们的环境问题啊，他们这股市的问题，他们的经济问题，还有一大堆让大佬们头疼的问题。但是稍稍可以让大家舒一口气的是，这几天休市了， 确实，而且我没看到北京的空气好像也是格外的好。 没错，哎，《纽约时报》还专门分析说，他们有什么办法让北京的天空这么蓝，办法也很简单嘛，周围那些污染的那些全部停产。 而且还有，我看昨天有人在朋友圈晒了一张图，就是全北京的交通路况全部都是绿的， 是吧？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因为好多车都不让通行了吧？ 对，而且大家都自发在家看阅兵了，所以没有人出来。 而且很多人都离开北京了，说反正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我干脆走了。好，这个讲到国际和国内的这些层面，可能稍微梳理了一下哈。接下来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说临战的这个角色，因为在阅兵之前，很多纷扰的问题在于，到底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战呢，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那很耐人寻味的是，在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他其实没有提到功劳的问题，他只是说全体的这个中华民族在抗日，所以呢，这也是认为他的这个讲话可能是稍微释放出一些善意，至少说我不会把这些争拗的问题往我自己身上揽，是吧？ 对，是。 好，我们等会儿休息之后呢，来分析分析这个角度的问题。好，在昨天参加阅兵的这个50方阵当中呢，其实50个方阵当中，抗战老兵搭车是组成了2个方阵首先出场，这也是让习近平主席第一次起身挥手致意的这样一个方阵。那也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很多关于老兵的这个新闻，那看到大家也会自发的向他们表示出我们的敬意，那也看到他们有的人会热泪盈眶，对吧？也看到在有的老兵就说其实已经看不见，只能听，甚至看到有老兵的家属，他们披麻戴孝捧着老兵的遗像，把一向对着电视机，觉得这应该是他们最为光荣的一天。那我们接着来听张老师的分析哈，这次国共老兵同场受阅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一个，当然我们看到落泪啊，我们不知道落泪的老兵是共军老兵还是国军老兵。我觉得那个都有落泪的理由，特别是在这个近60年来备受磨难的国军老兵，如果他是留在大陆的话，他说如果今天坐在那个车上，他可能真的会落泪。那当然共军老兵也会落泪，这个可能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感受了。但是这一次其实我觉得习主席在这个阅兵时候的这个讲话已经回应了马英九先生的这个他提出的质疑。就是你看这次讲话非常简短，跟前两次啊，这个江泽民的讲话6000多字，这个胡锦涛的讲话10000多字。前两次讲话都是强调国共两党各自领导了一个战场，国民党领导了这个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但是又强调这个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啊。那么当然这个马英九对此他觉得好像不符合历史。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个习主席这次的这个讲话就很高明，他就是只谈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涉及任何党派问题。所以这个从统战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高招啊。而且 这个现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大陆政府在代表中国，所以呢他做这么一个高姿态的讲话啊，纪念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抗战胜利，而不去这个讨论这个两党谁的功劳大。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来看，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是相当高明的。 好，而还想补充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国民党荣誉主席林湛在跟张志军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的时候，听到张志军对他的讲话，也跟我们之前在媒体上一直听到反复强调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这个说法有所不同。他也是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用，也相当于是有一些些善意。 对，虽然说我们感觉到这边是有善意的，但是我也采访了一些台湾的媒体人，他们就觉得虽然这个说法跟以前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是台湾不能接受的。我们马上就来听到台湾旺报的总编辑黄青龙先生，他是怎么看待岛内媒体对这些的反应。 台湾岛内的舆论呢，对于这次大阅兵的整个的看法可能跟大陆是很不一样的那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抗战历史的一个诠释那么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连战先生在跟习近平总书记会面的时候讲到的那种论述这个论述基本上就是说正面跟敌后战场并列等于有一点是当年的国共是一个等于是各占一半的一个战后来这个战胜的一个功勋吧等于是这样讲。好，那其实总书记习近平国家主席他在大阅兵上的讲话我看得出来他是把它提升到一个中华民族的高度了等于是说超越了这个个别的党派，乃至于说不只是一个政府或者是国家，它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那这样的思考当然对照于过去大陆在对抗战历史的诠释这也有它一定的提升。那可是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说在台湾这一边是要求承认是一个当年的中华民国所打的抗战，因为台湾的这一个要求也有它的一个根据因为毕竟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那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看在第一个在两岸抗战历史的诠释的部分这个还会有很多的纠结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阅兵特别是裁军的这一块那其实这一次这个台湾相当多的人对连战为首了不止他，那么到大陆参加除了历史的诠释之外，对于阅兵这一块也是有比较复杂的一个感受。原因当然是因为两岸还没有建立军事互信那大陆一直也都还有这个相当多的导弹对准着台湾，那所以呢对于阅兵的展示有若干这个台湾的舆情是把它导向说是一种武力的一个展现所谓的秀肌肉那但是呢当然这一次习总书记有特别提到这个中国要裁军30万那这个裁军其实在整个国际上的舆情来说应该是对应于所谓的秀肌肉，表现的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一个观点。不过呢从军事专家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是认为说第一个大陆的军队本来就过度臃肿那么裁完军之后呢总的军队的员额还是全世界最高大概比第二多的美国还是多了将近一倍。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裁军恐怕是大陆必须要做的，因为你军队要现代化之后很多的部分是从这个科技的部分要去着眼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裁军数量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大陆也没有明显的来自陆地的这个威胁嘛那所以呢反而是要看的是大陆接下来国防预算的一个总员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国防预算还是不断的增加，但是呢军队人数减少，这个在武力的一个展现上来讲的话，那它其实是这个从中间它不是一个等号了不是一个等号。不过我想尽管有这一些这样那样的种种的一个讲法现在其实要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两岸是不是还是要往和平交流这样的大方向来走那如果说这样的大方向要确保的话呢，我觉得就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连战先生这一次到大陆去因为我们都知道 明年这个大选之后台湾非常有可能再一次的政权轮替啊。那现以现在民共的，就是说有民进党的这个很可能再一次回来这个担任这个领导，得到这个变成执政的一方。那么以现在民共之间的这种互信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啊，两岸关系要怎么走？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渠道来维持哈？那么连战先生的这一次去啊，在我来看呢，还得有这个角度来赋予哈。所以他讲说这个开水引渠啊，就是要维持一个原来这个沟通的渠道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台湾现在对连先生的有一个批评比较多的是认为说，是不是过去这个在两岸交流当中连战可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到。比如说他们有人举到例子说，在大陆的很多当年的这个抗战的国民政府的老兵受到很大的歧视乃至于吃了很多苦头。可是这几年并没有看到以连战先生我所代表的在两岸可以讲上话的人为他们争取权利啊。那这我觉得也的确也值得连先生来思考啊，因为今天毕竟这个他到了北京去啊，在我用四个字来形容，我认为他的确从公的角度他也有他忍辱负重的一面啊。那么要苦心的要维持两岸这样的一个渠道，那这个渠道呢能不能做更多事情啊，这个关乎到后面的人怎么去评价他这一次参加的这个阅兵啊。尤其是很多人都用说是不是连家有很多私人的生意啊等等这些话啊，那你现在你这趟去作为连这个习主席的座上宾，我相信大陆这边对连先生能够在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底下到北京去是也是点滴在心头。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如果这一次连先生不去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在所谓的要凝聚国共双方一起在这个打赢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上来讲的话，显然就很难成立啊。所以连先生这一趟去，其实对大陆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抗战70周年这个拼图上是很重要的一块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当然希望连先生将来从两岸的大局啊，能够更多的展现，尤其他能够这个各方面呢，从过去来说，他也许他所关怀的面向应该可以再拉得更广一点，尤其要极力的避免让别人有口实讲说是为了连家自己的生意而已。 好，现在连战去大陆参加完阅兵，最新的这个发酵呢，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这个连战的这次事情呢，要送到考纪会，就是中常会要讨论，说不定还得给处分。 对，之前马英九也表态说，连战的这个行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是背离了民意和党的这种期望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连战这次到底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昨天我觉得他也挺，至少如果换了我的话，我肯定会不太爽吧，因为你看央视的那个画面其实是看不到他的，尽管他在城楼上。 对，给了一个镜头吧， 是吧，就一个镜头，但是我看有些电视人说至少在镜头上是没有给他什么这个特别的特写的优待了。好，那今天的这个阅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从政治外交两岸各个层面来跟大家梳理。我个人最大的期待还是怎么样去关照这些老兵，可能其他层次的这些发酵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去观察，但是对于老兵的观众恐怕已经等不及，因为昨天我们也看到受阅的这个老兵最年长的已经是102岁， 对， 还能够有什么可以尽量的去补偿他们，去崇敬他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有什么还是在三地化新闻的微博下告诉我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